配置方面呢，夏朗六座版车型全系标配九个安全气囊、ESP 安全稳定系统、胎压监测系统以及前后倒车雷达、多次碰撞预防系统等安全性配置，以及电动侧滑门、后排隐私玻璃、全景天窗等舒适的配置。动力方面呢，夏朗六座版车型仅搭载了 2.0 TSI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220马力，最大扭矩为350牛米。传动方面呢，将会匹配六速双离合变速箱，官方称其综合工况下油耗为100千米7.9升。再来关注一下标致5008。近日从标致的汽车官方获悉呢，东风标致的首款七座中型 SUV 车型5008将于2017年3月30号正式在国内亮相。新车基于 PSA 的 EMP2 模块平台进行打造，或搭载与东风标致4008车型相同的 1.6T 和 1.8T 的发动机。外观方面呢，东风标致5008车型采用了东风标致 SUV 系列车型的家族式设计语言，整体造型的动感十足。前脸部分，该款车型采用了点阵式的设计进气格栅，而且新车的前保险杠底部使用了镀铬护板进行装饰。另外，新车还提供横向装饰条的前格栅可以选择。车身尺寸部分呢，新车的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670毫米、1855毫米以及1655毫米，轴距呢为2840毫米。车尾部分，新车采用了新的设计后保险杠，显得更加的硬朗。在内置方面呢，东风标致5008的车型设计依旧是比较惊艳的，层次感很强烈。新车皮质材料包裹的前座椅中央采用的是菱形纹路，并且其中的控制台上的按钮、全液晶仪表盘以及两幅式的平底方向盘设计都是非常时尚的。再来看看空间方面，新车采用了2+3+2的三排七座布局，其中第三排座椅呢可以收至行李箱地板内，最大可以形成1060升的超大行李箱容积。动力方面，将搭载与东风标致4008车型比较相同的 1.6T 和 1.8T 发动机，其中 1.6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67 PS， 而 1.8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204 PS， 与发动机进行匹配的是六档手自一体变速箱。同样也获悉新车仅提供前轮驱动车型。再来关注一下长安新 CS35 上市。近日长安汽车旗下的小型 SUV 长安新 SC35 正式全面升级上市。此次新车共推出了八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格是7.99到10.39万元。外观方面，新车针对前保险杠和雾灯造型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车尾部分尾灯组在造型不变的前提下优化了内部结构，后保险杠的黑色包围面积大幅加大，后雾灯除了造型变化之外呢，位置也相应的下移了一点。内饰方面，多媒体控制按键和空调控制区域的设计都向现款的长安 CS75 靠拢，而中控台上部造型和缝线设计也是和 CS75 基本相同，整体内饰的风格更加家族化。在配置上，新车将根据车型的不同配置，有大尺寸的显示屏、音控、智能车载互联系统、右侧盲区监测、后视镜电动调节、泊车辅助以及倒车影像等功能。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将继续搭载 1.6 升和 1.5T 两款发动机，其中 1.6 升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5马力，而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56马力，与现款相同。传动方面，手动挡车型将匹配五档手动变速箱。那在中国的 SUV 车型的市场上，竞争向来是比较激烈的，细分到小型的 SUV 车型上也是如此，如哈弗 H1、江淮瑞风 S3 与奇瑞瑞虎3等等。转眼一年就到了，面对对手的更新换代，长安 CS35 自然也不能坐视不理。此次的升级也加入了许多实用的配置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作为长安 CS 系列的主力军，长安 CS35 在2016年获得了 17.28 万辆的成绩，今年的长安销量成绩 CS35 依旧是神批重任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It starts with heart.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m resigned. It's right to explain in due time. All I know. Time is a valuable thing. Watch it fly by as the pendulum swings. Watch it count down to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lock takes life away. It's so unreal. Didn't look out below. Watch the time go right out the window. Trying to hold on. Didn't even know. I wasted it all just to watch you go. I didn't even know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b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星车帮。 心情车新闻。 高速上经常会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由于车速是比较快一点会发生事故，那后果呢就是非常严重了，所以我们车主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还有在高速上呢可能一个不注意就会导致被扣分罚款了，甚至一次会扣12分。那么高速上会有哪些行为会被扣12分呢？首先是右侧超车，不知道各位车主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车辆长时间占据超车道而且还龟速行驶的情况，导致后面车辆都没办法超车了，这时候有些车主就直接右侧超车了。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是非常导致事故的发生的，一旦被交警发现那就是要被扣12分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导流线停车。我们都知道导流线主要起到的是一个分流的作用嘛，那让车有更好的行车骑道，不至于出现交通拥堵。但是有一些素质比较低的车主在导流线停车，对于这样的行为也是属于违章的，被拍到的话会被扣12分哦。再来看看高速逆行和倒车的情况，对于那些高速上开车逆行或者是倒车的行为可是非常危险的，这种行为简直是不可以有的，所以我们车主遇到倒车或者是逆行的车辆千万不要想着打方向避让，为他人的错误承担后果是非常不值得的。对于这样的行为呢，被摄像头拍到也是会直接被扣12分的。再有一点就是随意的占据应急车道，首先我觉得这应急车道呢主要是我们车辆遇上紧急事故的一个情况，或者是特殊车辆通行的时候，那如果随意占据应急车道呢就会被扣6分，罚200元了。如果是长时间的占据应急车道呢就要被扣12分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再一个就是超速行驶，实际上呢在高速上发生事故的频率非常的大，很大一部分因素呢都是因为超速行驶导致的。如果车辆超速20%到50%的话呢将会被扣6分，如果车辆超速50%以上呢那么就是要被扣12分了。为了能够安全的回家呢，我们各位车主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超速。说完了超速的问题，再让我们看看罚单。车主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些罚单上的二维码是不能乱扫的。最近呢有一种专门针对车主的新型骗术出现了，也就是停在路边的车子上被贴上了一张罚单，然后罚单下面会有一个二维码，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了。那他会示意我们车主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而交罚款，这样呢是为了方便车主。实际上很多车主在看到罚单上也有像模像样写着车主的违章信息之后呢，不少人就相信了。由于骗子抓住了车主怕麻烦的心理呢，知道车主都不愿意去排队交罚款，所以就会扫描一下罚单上的二维码把罚款交了。如果我们车主交完了罚款那就上当了，因为车主的车并没有违章，这时候所交的罚款就不知道转到什么人的账户上了。所以交警也提醒我们车主啊，国内的罚单上压根儿是没有自带二维码的，如果你的车上罚单是有二维码的，这说明这张罚单是假冒的，车主大可以不必理会，以免导致自己的财产损失。相信收过罚单的车主都知道，真正的罚单名称为违法停车告知单，而且在罚单上都写明了具体的路段、车牌、车身、车身颜色等信息，所以我们在遇到那种有二维码的这种罚单是千万不要进行扫描和缴款的。 关注一下麦格纳新型内饰摄像头。有了这个摄像头呢，我们司机朋友就可以随时照看后排的儿童了。麦格纳国际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款汽车用的摄像头，它可以让坐在面包车前排座上的父母能够观察后排座上孩子的情况。这是一款个性鲜明的技术特征，出现在重新设计后的本田2018款 Odyssey 车型的身上。据悉，这种具有儿童监测特征的摄像头呢，是由加拿大最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这种摄像头能够通过显示屏为前排的乘坐乘客可以显示中间和最后一排座上的清晰图像，是一个具有超高像素分辨率的数字摄像头，被安装在第三排座位上方的车顶天花板上。它能够为父母或者其他照看者提供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让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第二排、第三排座位上孩子的情况。在光线昏暗或者是黑暗的情况下，车内乘客也可以被红外线的 LED 灯光照亮，并且可以清楚地能够显示信息娱乐系统的主显示屏上。在1月份举行的底特律国际车展上，本田汽车公司在介绍自己2018款的 Odyssey 车型时，对这一技术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宣传。不过它并不是这种摄像头的供应商，但麦格纳在对这种技术进行宣传的同时呢，绝口不提是本田汽车。麦格纳公司在底特律车展期间表示，这种技术将会在一款新型面包车上首次亮相。而在今年的底特律车展上呢，本田2018版的 Odyssey 车型是唯一一款首次亮相的面包车。麦格纳表示，自己正在与其他的汽车制造商讨论使用这种技术特征的可能。据报道称，车舱内的乘客监控技术已经被列为麦格纳公司驾驶员辅助技术的一部分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型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0106126211。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风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风叶哟。 正美风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送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在20万这个级别的 MPV 当中呢，似乎可选的车型并不太多，而现在尤其是大城市当中，家里有一台7座 MPV 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了。以奥德赛、艾力绅为主导的日系 MPV 的销量也非常可观，而 MPV 界的元老别克 GL8 则在推出了新的 GL8 之后呢，又推出了更加亲民价格的商旅版，价格直面艾力绅等车型。下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看看对比下两款车型分别是别克 GL8 商旅版的顶配车型，售价为26.99万元，与之相对的选择了 GL8 商旅价格相接近的中配艾力绅。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首先看看外观方面的对比。外观上两车各有各的风格嘛，那原本定位更高的 GL8 在推出商旅版之后呢，直接面对家用市场的艾力绅。 GL8 的尺寸更大一些，侧身的线条呢， GL8 的身材看起来更加的魁梧，而艾力绅更像是一个健硕的少年。尾灯造型部分，两车均有 LED 光源的尾灯，设计上艾力绅的风格更讨年轻人的喜欢。细节对比大灯的部分，艾力绅的全 LED 大灯非常有辨识度，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的亮度都很可观。另外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GL8 的后视镜取消了转向灯，具备单侧电滑门，而艾力绅则为双侧电滑门，相对便利一些。轮毂部分， GL8 商旅版60扁平比的轮胎能够保证更好的舒适性，而艾力绅18英寸的大轮毂更加偏重视觉效果，对舒适性也有一定的影响。原本定价更高的 GL8 在推出商旅之后呢，直接面向家用的市场的艾力绅。再来对比一下内饰风格，内饰风格从高档感上来说呢， GL8 更占上风，尤其是双色的皮质会更显豪华感，艾力绅的内饰设计则更显得科技感一些，空调面板等都是触控的形式。 MPV 最重要的是讲究功能性，两车的仪表都带有行车电脑，方向盘也带有多功能的按键，方向盘左键的操控区域，艾力绅的双侧电话门开关以及节能模式按键都在这边。再来看看中控操作区的对比，相同价位下呢，两车都带有中控大屏，像倒车影像啊、蓝牙等都是有配备的。空调操作区域方面， GL8 是传统的按钮，比较容易上手，而艾力绅呢则为触控面板，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一下。在全景天窗上，艾力绅配备了双天窗，后排乘客能够感受到更加开阔的范围，而 GL8 商旅车并没有配备全景的天窗。座椅上呢，两车的中排座椅全部都是为独立的座椅。在调节方面呢，艾力绅的调节角度更多， GL8 虽然不能多级调节，但舒适度也不差。第三排的空间 GL8 更有比较强的优势，除空间方面呢，两者是比较难分伯仲的，空间呢都足够的灵活，装扶手箱也是够大的，不过在后排储物方面呢，还是 GL8 稍强一些。在七座的情况下，有充足的行李箱空间应该是 GL8 最大的优势了，这点是艾力绅比不了的，而且这点呢对于家用型的车型也是比较重要的。动力方面，新款的 GL8 商旅车还装了更先进的 2.5 升的发动机，它的马力和扭矩都表现很好，艾力绅的 2.4 升的地球梦发动机数据表现稍逊对手，但经济性毋庸置疑啦。两车在悬挂系统方面都是采用了前麦弗逊后扭力梁式的非独立悬挂，但 GL8 商旅车在车底的减震方面做了更加的改进，形式上舒适感更加好一点。别克 GL8 商旅车大空间比较突出，虽然是上代 GL8 在增配改进以及外观的微微整容之后呢，还是一把把价格拉了下来，对于家庭消费者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那本田的艾力绅呢，配置比较占优，不过艾力绅的实力也是很强的，唯一不如 GL8 的就是在七座状况下后备箱的容积有限，底盘的舒适度和隔音也不如 GL8 做得好，各有千秋，此消彼长，不知道这两款车您会选择哪款车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She yelling for, lay back, it's all been done before. And if you could only let it be, you would see. I like you the way you are. When we're driving in your car, and you're talking to me one on one, but you become somebody else, round everyone else. You're watching your back, now you can't relax. You're trying.You look like a fool to me. Tell me, why is it gonna make things so complicated? I see the way you're acting like you're somebody else gets me frustrated. Life's like this, you fall and you crawl and you break and you take what you get and you turn it into honesty. Promise me I'm never gonna find you faking. No, no, no. You come over unannounced, dressed up like you're something else. Where you are and where it's at, you see, you're making me laugh out when you strike your pose. Take off all your preppy clothes. You know you're not fooling anyone when you become somebody else and everyone else. You're watching your back like you can't relax. You're trying to be cool. You look like a fool to me.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送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开着开着车呢越来越难受，比如油耗越来越大，噪音越来越大，刹车距离越来越远。其实很多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些用车的小规则。今天呢，心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日常用车需要遵守哪些小规则吧。首先呢，是长期油箱不加满。如果长期油箱不加满的话，不但不会起到省油的作用，还会伤车的。这是因为车的油泵在工作时温度比较高，浸在汽油中呢可以有效降温。如果油箱中的液面总是过低的话，就会影响油泵散热了。所以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不能长时间的油箱不加满哦。还有呢，就是会忽略了检查轮胎的情况。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检查汽车的轮胎，结果呢，时常因为胎压不正常，或者是地面摩擦增大呀、阻力变大这种情况，油耗上升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正常的胎压在2.5 bar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减少在0.1 bar。那如果胎压磨损的比较严重呢，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呢，每50000公里一定要去换一套新的轮胎了。再来看看刹车热衰竭，有些人开车的时候比较保守。尤其是新司机嘛，那觉得如果踩着刹车就会比较安全，但是忽略了刹车片的热衰减。刹车其实就是制动抱死轮圈会产生的摩擦，长时间的踩刹车，频繁急刹，导致刹车片过热，出现热衰减的现象，所以出现刹车暂时失效，这样会极度的危险，很容易出现大事故，所以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就是过度使用变速箱，其中的表现就是变速箱过热，在遇到堵车的时候，不要长时间挂 D 档踩刹车。如果频繁的出现此类的故障，建议去检查变速箱油是否是过脏，或者是检查变速箱散热的系统。好了，说完了这些我们常常忽略的问题，再来跟大家来说个福利。近日呢，汽油下调到0.06元，加满一箱油可以省3元。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在经过了漫长等待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好消息，油价终于下调了。2017年的第五次成品油价窗口开启，汽油、柴油每吨均下调了85%。汽油、柴油每吨呢均下调了85元。从全国来看呢，90号汽油、92号汽油每升下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了0.07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了0.07元。这是2017年以来国内油价第二次下调。本轮过后呢，2017年成品油的调价将会呈现出两涨两跌、一搁浅的格局。本轮调价主要是受国际油价的下跌影响。截止到3月中旬呢，美国 WTI 原油期货连续六个交易日下跌，跌破每桶$50的关口。布伦特原油期货连续五个交易日下跌。此次调价之后呢，以油箱容量的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我们的车主加满一箱油将会少花3块钱。按照行驶里程来计算的话呢，平均每行驶1000公里费用会大概减少4元左右。目前呢，我们都知道天气回暖了，出行增加的时候呢，油价稍有下调也算是好消息。很快呢，大家也会出游去郊外玩一玩了，车辆的行驶里程将会大增，而此时的油价下降绝对是个利好的消息。对于满载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言，平均每行驶10000公里呢，燃油费可以节省到250元左右，烟钱呢应该算是省出来了吧。那对于那些犹豫要不要买车的朋友来说，这次油价下调算是帮助你下个决心的一个契机，2桶油都给你发福利了，还不下手，等什么时机呢？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but how can we see? That is one.